外缘咯，即系个样系唔系一个舒服嘅样咯，我会咁讲。 咁你呢个 friend 有冇成日周身冤痛啊，个膊头好重好攰，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事件发生？ 有啊，其实身体都好多，系啊，呢度痛嗰度痛咯，系持续地呢度痛嗰度痛。但系其实之前一直以嚟我冇特别理佢咯，系啦、啊，简单嚟讲就系咁样啦。 OK。所以要求救啊，是真的噶， 系啊， 唔系你哋真系要出声咯、啊，有时因为咁多朋友，你喺度得闲成日做呢嘢，同埋你真系出去玩嘅时候，你唔想做呢啲嘢噶嘛？ 系 会啊，我都试过同咪求救噶啦，都试过有几次。 系 我有冇唔理你啊？ 冇，我求救亲了你嘅，系啊，不过有一次唔系我主动惹事啊，系我 friend 啊，你个 friend 主动惹事啊。 是咩？ 阿 P 生主动，有一次我一个新啊都唔好讲地方，嗰度冇乜 band 房啫， 啲工厦 系啦，工厦啦，个 band 房啦，咁就个好奇怪嘅，即系个 lift 口已经有个观音像嗰度，咁知点解？咁我记得系啦，嗰次咁夹 band 夹完，咁啊我差啲讲到，我朋友咧嗰排就佢好有兴趣去了解你嘅呢个能力啦，咁成日咧就佢觉得佢开始都有、哦，然后成日咧佢就专登影啲相俾你睇下， 啊影，跟住有圈度嗰啲，我就话得叫我。 系啦，咁嗰次咧，嗰、那个 band 房都有得意嘅，佢自己有个独立嘅门口，佢属于佢嘅后楼梯嘅。咁、嗯、咧，咁当然啦，有好多朋友啦，都需要呼吸噶啦，后楼梯啦，系嘛。咁咧，然后咧，咁我就喺出边等紧夹，即系夹第啲嘅一啲嘢啦。咁然后佢就等我出去睇下练习下我个灵力有冇啲咩先。跟住佢出去真系 feel 到一啲嘢 啊。 然后就影张相又俾阿咪睇，就讲到佢 feel 到啲乜嘢，咁就睇下佢系准唔准。 嗯， 咁然后我佢影咗几个阿咪，哇阿咪直头形容到嗰张相有四个角落都有嘢，直头有形体咁样，好似担住支烟咁样噶、哦，但系冇烟喺手，但系就 系担系咁样， 系咁样咯。跟住我呢个朋友就得戚连续系咁反反复复出去，咁就变咗一种挑衅嘅性质啦。 咁、哦、跟住发生咩事啊？ 跟住我哋就 feel 到开始有啲唔妥啦。 有冇带翻屋企？ 等阵先啊！咁佢即系我个朋友咧，就 feel 到好似成日有厕所都有啲纸着着啦。咁、 哦、 佢开始有啲唔舒服啦。然后咧，我咧就都有啲唔舒服啦，因为我咁啱都我冇虽然冇跟到佢出去楼梯啦。但我喺呢个时候，我又咁啱唔知讲起，好似讲起你啲嘢， 阿咪啊，讲 起我同其他朋友讲起你啲节目啲嘢，咁唔知系咪咁样，我都突然间又涉及咗啲嘢，咁我跟住，然后齐齐翻屋企，佢死啦，佢觉得好似唔系咁舒服，然后话喂，我都唔掂，不如你都帮我影张相俾阿咪睇下，我有冇嘢，跟住最后阿咪一次过睇咗我哋两个，哇，个结论就出咗嚟啦，我讲定你讲阿咪。 你讲啦，我唔记得， 你唔记得 少少嘅，你会记得。 总之，你开头同我呢个朋友讲就系、是，你唔好再出去影啦，你唔好再做呢样嘢啦。跟住吓， 系咪抵死 啊？系啊，跟住佢咪问你点解？你话唔答得，唔讲得，系啊，唔答得唔讲得，吓，冇提， 唔讲 得，点解唔好提唔讲得？跟住哇，跟住然后我同佢都系心大心细，唔知点啦。咁我都 feel 到突然间好似有啲唔妥啦。原来影紧相，咁阿咪就答咗我嘅。我的而且确突然间系即系好多客气喺度嘅。咁都帮我清咗，咁就冇嘢啦。咁其实我朋友嗰个问题好似都解，唔知系咪解决咗定解决紧嘅，但系唔讲得系咩事咧？咁系讲得噶嘛？而家因为 清晒咪讲咗 啦嘛，系咪阿咪？ 完咗就讲得啦。 哦，不如呢个压轴交俾你讲啦，你压轴最后点样讲得咧？ 我心讲啦。 你话因为我呢个朋友得罪咗嗰个系属于嗰个建筑物嘅一栋鬼，系个鬼王啊。 哦， 系喺个建筑物里面最嘅大佬啊。 系啊， 系啊，喺建筑物大佬，所以就同佢丢紧。就所以点解唔讲得嘅？因为我唔知点解唔讲得，我咩唔记得咗。 即系可能中途未处理就费事讲啦，咁样。 梗系啦，你朋友乱嚟噶嘛，你知你嗰个朋友噶啦。 OK， 所以费事佢再多样嘢节外生枝。

虫。逢星期六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 哇！我哋要争取时间啊，小肥。 系啊， 不过有个电话听我先系嘛。 sorry， 好啊， 好啊，嚟，好呢位系啊朱小姐。 喂，你好啊， 系啊， 潘少聪你好啊， 小肥， 系你好啊 ，hello 你好， 系 hello， 咁咧冇，我想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咧我即系以前。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天生体质比较敏感，咁以前咧，即系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咧，都已经即系可能比较容易接触或者即系容易感觉到有即系可能有啲异度空间嘅朋友咁样嘅，即系好似例如我有阵时即系跟啲长辈啊，去啲即系佢哋屋企啊咁样，以前就即系可能就会见到啊，或者都会觉得唔舒服咁样。咁但系后屘咧大过咗咧，就开始慢慢越嚟越。即是一种感觉就开始没咁强烈，咁后来就直成消失咗咁样。咁、就冇对我生活上造成困扰嘅。咁但唔知点解呢，即可能喺呢几年开始呢，唔知点解佢又好似返嚟咁样。咁、就都系开头我冇怀疑嘅。咁因为其实主要呢佢都系喺我即可能瞓觉即半梦半醒之间。咁我以为自己呢只不过系发梦啫，咁都冇乜特别去即理佢咁样。咁但系咧就开始咧发觉点解好似个梦境同现实之中好似真系有啲即系连结嘅即系好似系 有关 系，有啲启示系啦系啦系啦。咁就例如我即系好似举例啊，我例如我同啲朋友去旅行咁样，咁其实咧嗰间就即系我开始慢慢都留意到嘅，即系如果间酒店系即系嗰间房咧，应该话冇特别嘢系冇。即系冇啲灵界朋友喺度咧，其实我唔会特别有一啲奇怪嘅梦境，即系可能我都会有发梦，但系咧就唔会系一啲即系同普通平常嘅梦境系差唔多。咁但系如果嗰间房咧系真系有古怪嘅时候咧，咁我嗰个梦咧系会特别即系我会系即系好深刻啦，可能系直情发梦翻系喺嗰个房嘅场景，或者就算唔系嗰个场景咧，都系真系会梦到系有即系灵异嘅嘢嘅。咁我有好多次都系直情系梦到系有鬼啦，咁就有阵时即系有好即系都好好多次嘅。咁咧试过我真系开始令我觉得即系诡异嘅时候咧，就系例如咧我咧发梦即系有灵嗰间房有啲灵界嘅朋友咧，系对我同房嘅朋友即系唔系好中意啊，或者真系有即系不利嘅时候咧，咁到我。即系可能第二朝起身，嗰、那个朋友就真系唔舒服啦、 嗯。 即系开始，即系开始无啦啦突然间重感冒，但明明前一晚系冇事嘅。咁就我开始自己觉得有啲奇怪，但系我都冇话特别去即系在意嘅。咁但系后屘越嚟越多，即系次数越频密啦。咁同埋我记得好记得有一次，咁就我梦到系即系第一晚入到去间酒店房咁瞓觉啦。咁就我瞓到半夜，我就梦到即系有，即系我梦翻喺嗰间房嘅，咁就唔想见到即系有一个黑色嘅即系女性嘅灵体就冲埋嚟黏住我。咁咧我就即系我嗰下挣扎啦，咁就后屘扎醒咗。咁我扎醒咗咧，就突然间系三秒之内真系， oh. 我就醒间房突然间跳，唔知跳 feel 似乜嘢，总之成间房啲灯，因为我哋系即系我觉得同我啲朋友都系习惯开住灯、开住电视，总之 我 系 全部咁系就瞓觉嘅，咁就但系嗰间突然间系全间房所有嘅电器都熄晒咯，我系睇住佢熄灯、睇住熄电视，跟住我就劲惊，即刻咧就即系叫醒我。即系隔篱个朋友咁样，咁但系即系嗰下大家都唔知咩事咁样，咁后屘就即系打落去楼下即系 reception 咁问，咁但系咧酒店嗰边就冇喎，我哋今晚酒店冇话特别收到有 净系间房有事咁 啊，系即系我哋可能会谂全间酒店大家一齐停电，咁我哋都冇咁惊，但系 佢话冇啊，冇收到。咁跟住后屘就搵人上嚟诶，即系睇啊。咁但系佢哋后屘又整翻个无线咁样。咁、但系我就开始觉得唔寻常咯。咁后屘又有试过，可能同朋友去旅行，咁就即系梦到啊，有真系有啲灵体，咁就即系可能。问我哋，喂，即系我哋唔知点解问我攞钱咁样，咁后屘我醒咗都冇怀疑，咁但系，之后嗰一日咧就，我同行嘅朋友咧真系，俾人偷咗嘢，即系我哋唔知系咪俾人偷啦，咁但系咧，总之佢后屘，嗰一日咧就，发觉唔见咗，即系佢发觉唔见咗，条金链啊，唔见咗啲钱啊，咁样，咁就好似好吻合成个情景咁样，咁就开始觉得有啲奇怪，咁直到而家都间中都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咁就都几，其实我自己都有困扰，其实我宁愿我唔知道，或者我唔感受到，会觉得好似舒服啲。 咁梗系啦，咁或者。靠你自己嘅宗教信仰，睇下帮唔帮到手咯。 嗯， 啊，即系都系要翻个宗教 信仰。系啊，应该系加强你信念噶嘛，系啊，咩 啊？明白。 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咁样帮到啊？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好，多谢分享， 多谢你。好， 嗯，拜拜。 佢个 case 好似有少预知咁样嗰啲嘢。 系、 啊，系啊，其实好定唔好咧？ 我觉得就唔好咯，即系。你始终系因为有啲灵界出现而令到嗰件事发生嘅说话，佢一系佢就试探紧你，因为有啲人中意噶嘛。喂，好劲啊！我有呢啲咁嘅能力就炫耀呢啲嘢，咁啊越嚟越个灵体知你中意，我俾多啲你咯。咁你就越嚟越踩心啦，呢个位置咁样咯。你好似开始又觉得，哎，我好中意呢啲嘢喎，咁样。咁但系你唔识去保护自己嘅说话咧，就嚟了噶啦。 哦，咁啊系， 系啊，所以唔好贪求呢啲。好啦。点啊？我哋分享边单嘢先啊？ 头先你话咩嘛？ 表演场地， 表演场地先嘛？ 好啊， 近啦，咁讲一讲啦。嗰、那个表演场地就系啦，喺位于湾仔潘聪都做过嘅嗰、那个，咁我唔讲详细。 系啦， 咁其实就话说咧，都系啦，有一次就拍一个剧啦，咁就同卢巧音一齐去拍嘅。咁嗰个劇就需要用到嗰个场地，借用嗰个场地嗰、那个升降机同埋上面一啲 office 咁样啦。 嗯。 咁然后但係需要就係要去即係正式即係闩晒门啊，咁我哋先可以入去拍嘅。咁我当我哋可以入去拍嗰陣时呢，其实就已经差唔多夜晚十一点左右㗎啦。 嗯。 咁我哋就去啦，咁我哋个日头已经拍咗几场咁样啦，去到就要搵个地方换衫啦。咁我亦都因为你知啦，有时拍戏就一早起身，咁就个生理时钟就少弯咗嘅，咁必须要去解决一啲生理嘅大事咁样。咁我就即刻问，工作人员换衫嘅同时，我都想去一去、哦，请问男厕喺边市咧？呢位先生，跟住我就问佢：，哦，男厕咧就喺呢、這个中心嘅下两层，大家知啦，其实有去过。咁、下两层就而家会有啲咩做咧？我个作用咧就见到有做啲展览啊， 系啊， 同埋有啲小型嘅系啦，小剧场咁样嗰啲嘢。咁好啦，咁我落当时啦，我其实我最近有再从重温重旧重游旧地、 哦， 我觉得而家好似冇咁咩嘅，但系当时我落去，佢都系灯火通明噶，好、光嘅，但系光管大力，好光大力，觉得好恐怖。 好而家好咗， 而家好咗，嗰、那个气氛，我唔知点解咧， 因为我喺度做舞台剧， 一定系啦。 唔系，我真系请咗大神过去睇住。 哦唔系，总之嗰一刻我就觉得好恐怖，同埋其实个男厕我而家睇翻好似好都个距离好短啫嘛。我嗰一刻就觉得好远啊。 嗯， 你记唔记得有套戏《闪灵》个门口好远嚟，憋啲血出嚟嗰个感觉，你明唔明啊 ？OK， 嗰刻就系、是，然后就我攞住啲衫 入唔入咧？ 系啦，然后我都系上翻上面系女厕嘅， 系 卢巧音换紧，咁成个女厕得卢巧音啫嘛。 嗯。 然后我就敲门，我系卢巧音，我可唔可以入嚟换衫啊？因为我觉得男厕好恐怖。佢话啊入嚟咧，我换完噶啦，跟住因为佢个男即系女厕就入边有几格咁样， 咁然后系啦，咁然后诶、欸，我罗咁就换完出去，啊你出去先啦，我仲要去，即系我仲好有我 好有需要， 系啦，需要到都唔惊，同埋我觉得都真系冇乜嘢类似嗰层，唔知点解，反而类似冇嘢、 嗯， 都好啦，完咗呢件事，咁跟住我都拍完啦。拍完你咁，你知有时拍晒咧就需要急急速录啲 VO 咁样啦。咁录 VO 就有啲收音设施就落嚟、 嗯， 然后就导演问边度最静， 嗯， 然后就唔知点解指咗下边两层，跟住喂咁即系男厕咁样，跟住然后咁落去咯。咁多人怕咩、啊？成村人落去喎，依家呢次咁落去咯。咁落去就真系望下有及下男厕咁样，然后落到好啦，咁啊有张台 set 咗喺度，我话坐喺呢度，咁啊导演喺呢度，咁啊收音喺呢度，个厕所就喺导演嘅左边，咁好啦，落啦，咁开始啦，咁啊有啲稿咁录啊，导演就喺度听紧，我哋冇讲错啦，然后留心咁听听下之余，佢突然间喺度自己打自己嘅头， 嗯、 即系喺度扫。即系只手有少少， 拨开啲嘢， 系啦，拨开个头唔知做乜嘢，咁我哋就同初心师就对望一下咩事啊？咁定即系停晒，突然间，然后导演就话冇嘢冇嘢，继续。 嗯， 咁我继续咯，录咁啊录录录，然后佢就又嚟料啦，导演都要 feel 同咁样唔知做乜嘢，咁、 啊、 跟住佢就突然间就望 男厕所 嗰边， 讲咗句嘢噶，好似 系啊，跟住又继续拨头， 啊、 然后就讲咗句嘢，冇搞我，全场空气又静止咗啦。跟住我哋又望住导演，导演继续啦，冇嘢，哦，真系冇嘢，冇嘢，继续。然后咪录咯，大家都唔敢出声录，好啦。然后大家就安分咁执嘢，完全都唔敢问导演一句，直接导演上咗去。我亦都想去等车嘅同时，我就开口问导演咩事啊？哦，好平淡嘅嘢，哦，男厕有个着红色旗袍嗰度穿咗墙出嚟，飘我度搞我头啫嘛，我咪拨佢走咯。哦，你咁平淡嘅导演，跟住我就哇，又系呢啲，即系完咗之后先知道发生咩事嗰啲咯。有咁嘅事， 红色旗袍、 啊，我即刻翻我又即刻上网抄翻，有冇大概啲咩？ 冇、啊， 冇嘅。 嗰度系兴白衣姐姐啫。 其实我觉得咁样嘅剧场系一个吸引嘅，咁亦、 啊、 都有你当中就有唔多唔同嘅剧目啦、嗯，可能有涉及时装，又或者可能有时有啲古装涉及你啲灵异啦， 冇错， 咁都会吸引到唔同嘅地方。咁我哋又近海咧， 系咯、啊， 咁所以可能嗰个都唔系一个固定嘅朋友嚟嘅， 唔出奇嘅。同埋嗰个位系语音，佢咪中意逗留咯。 是白衣唔系隔离咩？ 系啊，白衣隔篱，但系佢飘过嚟睇嘢噶。 哦，你 fans 啊，定系 唔系净系我啊？好多人都见到个白衣噶都。 哦， 咁当然可能佢本身都有个白衣都唔出奇。咁通常灵体都系白衣噶啦。 咁我上次个红衣咯。 系啦、啊，又红又白咁、哦、样真系， 仲要搞个陆导演嘅头，真系想死啫。 哇！呢、這个咁基本上呢个导演应该都算高龄喎。 咁啊，应该系啦， 系咪啊？ 应该系啦， 系咯， 系咯。其实咁讲开。喂，你电台都唔 嗱，你嗱唔播歌就可以讲埋啦， 冇短嘅咋？ 好嚟， 我都唔系我亲身嘅话， 好嚟嚟， 以前有几个 DJ 即系知我中意咁，跟住咧佢就拉埋我一边去监听一样嘢嘅，记得，即系呢几个。DJ 都冇做㗎喇。咁就佢都佢哋嗰陣時都好似唔知係咪就又係做緊。 佢哋有做呢個節目㗎。係 呀係呀。你知道講邊個？ 我知道邊個。 跟住佢話喺錄嗰段 Jingle 嗰陣時係錄到嘢囉。 係呀、啊。 而錄嘢嗰個房仔嗰、那個我問你嗰、那個。 角落位。 係啦角落房。佢直頭將啲 track 剩晒剩返嗰條出事嘅 track 係聽到。 係咩、啊 嗰啲咯，哇！我自己都犯得好似 OK。 唉，我哋将个恐怖气氛缓和下先。 好啊， 好嘛？ 好啊， 呢首歌 信就有噶啦， 信就有咯， 系啊， 信就有，唔信就冇咯， 系啊， 都系做灵异节目嘅宗旨嚟嘅， 系啊， 永远都系呢一句。我平时唔播歌噶。 喂，我 见你嘅咋， 信我信你。 好，今晚唔该晒小肥， 多谢你 Evan。 下个礼拜继续恐怖热线。 痛过也喊过，改不了现况。迷途浮城中，又刺激无望。如何能忘记肤浅的眼光？诚实向心底探看，唯求面对面，站在我的双眼前，旁人仍在笑，但我大概始终能笑着沉淀。世界若要一有些改变，人不必配合，能任性些，请洒脱点，无暇谈新恋。若是信不需语言，何来强调我重？城中又刺激无望，如何能忘记肤浅的眼光？诚实向心底探看，唯求面对面，站在我的双眼前，旁人仍在笑，但我沉淀。世界若要一万年，才可有些改变，人不必配合，能任性些，请洒脱点，无暇谈新恋。若是信不需语言，何来强调我做我是那一种人？我在情在痛苦面前，尘埃却总不染，由衷的盼望人类更好，感激所有遇见。这地壳上有千亿人，翩翩起舞，现在也许未能共舞，唯愿能活好，唯求面对面，站在我的双眼前，旁人仍在笑，但我大概始终能信着沉淀。你我尚要些历练，才可有些改变，时光可配合，来吧这边请率性，无暇谈新恋。若是信不需语言，何来强调我做我是那一种人？我在情意，我信任这一份事，尘埃最终不染，由衷的盼望人类更好，感激所有。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